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就好似恩叔咁，肤食人性，俘虏人心。几个女人喋喋不休，把口唔收。疯癫星期三晚11点，女人真风骚。 Hello， 欢迎大家收睇。 唔系三个女人密密针， 亦都唔系多嘴兵团。我今日咧，我就带咗三位靓女嚟，咁有我旧嘅拍档。 哇！我都 四位靚女啊，總共 大家都知道我係乜水啦， 係啦，舊拍檔 Koo 兒啦，咁另外仲有兩位新嘅靚女主持咧，同我一起做呢個11点钟逢星期三晚嘅叫做 女人真風騷， 記住係瘋癲嘅瘋啊！ 好，咁哇，新嘅兩位靚女主持，唔該大家介紹一下先。 我哋不如拳手介紹一下先啦。 係，哇！你已經介紹咗啦喎，拳手。 我哋即係 off camera 嘅時候介紹咗，但我相信好多聽眾。觀眾都好想知道多啲。 首先嘅聲明，我咧雖然我15、20都差得唔差嘅，但我就唔係嗰種拳手。 係啊，我一聽嗰陣時候，我話文傑話：喂，我有個女拳手 介紹我。我都唔知點解差15、20嗰啲會變咗拳手嘅。 我明白，但係哇，有個女拳手啊，哇，會唔會帶埋啲夜場嗰啲人過嚟㗎？ 咪就益咗你啊，又仔溝。 係喎，益咗你喎， 我咁在 主要食嘢㗎喎。 咁阿 Vienna 咧就係打。泰拳嘅，所以身材非常之好，完全瘦嘅地方就瘦，大嘅地方就大。 我都好想大嘅地方就大， 有前有後咧，佢講曬。 我都希望係。咁其實咧，你要我自己介紹自己，我諗咗好耐嘅。其實我就是一個四捨五入就嚟40嘅女人。咁咧係 哇 ，keep 得好好，掌聲鼓勵。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咁喺工作上面咧，其實我係。本身是由一個搞做 event organizer 的，不過我很多 event 我是比較偏向跟呢個體育有關的拳賽啊之類的。咁有時我亦都係一個嘅拳手，會上台打比賽。有時咧，我亦都係一個歌星。 犀利喎！ 哇，歌星， 歌星都係 啊！我想知飲歌係咩啊？ 有冇？ 你估我中意嗰首歌咪？觀眾想聽啲咩歌啫嘛？ 係咪聽拳賽有關？ 我唔想啊！唱嚟唱去都唱上海灘。 點解唱上海灘嘅？ 你有冇聽過？我有時咧就因為為咗依個要 keep contact 嘅問題，咁咧就有時人哋啲show 啊嗰啲，我咪去撐下咯，咪去唱下咯。咁其實唔係我想唱乜嘅，啲觀眾想聽乜嘅啫。 咁我想知道大概即係除咗上海灘之後，仲有邊啲歌係即係比較你會多唱嘅？ 佢哋主要集中火力就係80年代同90年代嘅歌。 嗯， 因為你都知而家使得起錢嗰班都係類似嗰啲年紀㗎啦。 咁你即刻唱到，你記得歌詞或者點㗎啦？ 有呢個卡拉 OK 出現咧嘅時候咧，我哋每一首歌都唱咗幾廿次㗎啦。 咁你真係拳手啦，我覺得你係咪啊？夜場嗰啲 兩樣嘅 走廊嗰啲 走廊嗰啲我都想啊嘛，係咁坐埋去有支啤酒有酒飲，唔使自己俾錢。 OK， 咁都幾得意喎 ，Vienna 嘅工作。咁另外靚女主持 哇 ，Kenny 係咯，多謝幾位靚女可以同我一齊喺呢度啦。咁就係咯，都做好多嘢嘅。咁啊有教啦，教話劇啊，教跳舞啦。由8个月的 BB 一路教到成人， 哇！真有三界，8个月都可以教， 系啊，唔识听你，你识讲 BB 话噶？ 嗱，一来咧喺商业角度咧，啲阿妈好肯俾钱，即系8个月咧已经， 咁啊系， 即系原来嗰个巴黎 最贵嗰个堂费咧就系俾8个月， 你知唔知未出世已经申请定幼稚园噶啦？ 系啊，同埋好多啲音乐，其实可以谂一谂，啲音乐咧由胎教嗰阵时已经开始 play 俾小朋友听， 唔紧要，一万几万蚊一套咁啊，胎教音乐俾得起嘅， 系啊， 未出世都要买定几啊万嘅教材， 冇错， 摆晒屋企度， 有啲咩名嘅幼稚园同佢报晒佢， 系啦， 咁你见阿 Kenny 咁端正嘅仪容咧，就知道佢都系做一个。即是一啲係咪叫教育性節目嘅主持人？ 教啦，有做過兒童節目啦，有青年啊、音樂啊，咁另外都有做過係公關工作嘅。咁而家咧就有幫手公關啦，有啲公關嘅工作啦，就太空旅行。 哇！ 係咪我見過有啲 太空艙係咪 有你咧？嚇！廣告或者啲 MTV 嗰啲係咪都做過噶？ 都有，我就有唱歌咯，有最近就帮有个新加坡作曲嘅，咁佢就亦都系50周年，今年50周年嗰、那个 國慶啦寫歌嘅，咁就幫佢唱咗首幾首兒歌，就係講啲唔同嘅景點啦。 用國語唱啊？ 三首廣東話，一首歌 係嗰啲小明星， 因為其實咧，就係 又係 都有關， 係因為其實我身邊都好多啲 同一個手筆 朋友咧，其實我同佢有好多共同朋友啊，見到有陣時咧， 咁我 check 翻兩朋友嘅嘢，咁啊 Candy 咪有藝名咯 嚇？有冇？ 我都要諗一諗啊！ 但如果你唱歌嗰個名就唔係 Candy 咁啊？ 都係 Candy 咁 ，Candy 姐姐嗰啲咁啊，嗰啲 Purple 姐姐嗰啲咁， 可能 純兒歌， 可能要。咁我都有唱下即係啲飲歌嘅， 講嚟聽下有咩飲歌啊？ 有咩飲歌啊？即係嗰陣時去跟我，即係我嗰陣時有跟個唱歌老師啦，咁啊翻。上海嘛，我願意咁啊，練咗好多次噶啦，咁所以就 我願意好難唱噶喎， 唔 難啊！ 你 哇，你咁想唱歌， 睇你個要求，你個計分去到幾多啫？ 嗰啲高音位啊！ 你唔好講話咩啊咩 Annie 嗰次，日日經過卡拉 OK 日日都係咁嗌噶啦，家家火！ 哇，你哋真係好勁啊！我哋唔同 level 啊， 咁真係要睇邊個老師，咁佢會話俾你聽，咦唱啲咩歌咧？你唔會用咁多力咧，就已經唱得好噶，即係呢樣會。 哦，你反而係有跟過老師學， 跟過下咁樣咯。 咁但你都唔會協唱噶咯，所以今次第一次嚟 My Radio 係啊，即係坐擔正。 你睇你兩位， 講到而家咁多嘢，講仲協唱？ 唔係啊，我聽到啦， 好嗨啊！我哋而家 風嚇個風字哇死啦，要講啲咩嘅咧？同埋你話講到你 click rate 好勁，我好驚。 唔係 Candy 話驚影響自己嘅斯文形象，所以聽見到個風字就大家真係自己都封咗啊！ 係咪你都會封一封啊？ 太驚！ 我 唔知嘅，但好幾好玩嘅而家一齊嚇。 我冇乜感覺，包括我青山有個床位 嘅。啊，係我青山開放日。 啱啊！喂，高兒，我哋多一個人可以俾我哋串啊！ 係啊，我想知道咧拳手咧，即係頭先。我想問多幾句，即然後就即了解一下我哋即現任嘅主持啦，即一路喺呢度即已經咁耐， 果然做關主持。 咁咧，你講到即拳手，你又識好多人啊，又識即 嚟識去都係男人， 即有啲咩關係嘅咧？ 女拳手 係你一行嘅， 有 都有嘅。 如果咁講啦，五十個男拳手都係一個女拳手嗰只咯。 明白。 但係個女拳手係咪都會做埋泰拳教練咧？通常 有仲。好有名添，香港都有幾個啦， 又包括你啦 ，Vienna。 你放心啦，我冇心機教人。 我哋幫佢宣傳下 Vienna。 即係唔緊要，唔緊要，最緊要有錢。 唔係，我覺得好型噶，係咪會出賽咁樣噶？ 出賽唔係好型嘅，就俾人打落豬頭咁樣嘅時候。 我睇過你啲片啊， 我都曾經經歷過，我都唔知點樣捱過去嘅時間。 真係會俾人 好用，好靚啊！我覺得 踢 點知踢係咪想講？ 真係對你太仁慈啦，就係踢。拳腳爭失打曬，咁你話咧？ 即係會瘀噶？ 你唔好嚇我啦！ 唔係啊，因為你會有嗰啲護，係咪有啲嘢？ 有兩種嘅。如果你係屬於呢一個嘅業餘嘅，就戴曬嗰啲頭盔啊，著曬啲盔嗰啲護甲啊嗰啲嘅。但如果你係打職業嘅咧，就冇噶啦， 即係 MMA 嗰啲咧 係 嘛 ？MMA 就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嘅拳套咧，如果你話泰拳啊或者係西拳嘅拳套咧，就係封住嘅。MMA 啲手指係突得出嚟噶嘛，即係一個唔好彩咧，一個插板封喉咧就搞掂。 哇！咁即係 MMA 危險好多喎。 其實MMA 我認為每個女仔應該學的 智慧 因為佢呢個地戰咧，若然各位在床上面不想跟你的另一半做的時候，佢嘅地戰是非常之有效的 床戰定地戰， 指俾人強姦又或者防止俾男朋友蝦的時候咧，喺呢個地上面非常有效的 MMA。 嗱，我哋揾一次揾阿 Vienna 即係試一試示範。 MMA 我唔識啊，唔好意思，我哋睇嘅啫。 翻去學完再過嚟。 可以揾人上嚟話俾你聽嘅。 好， 咁阿 Vienna， 你幾時開始學拳噶？ 要數就數到差唔多2007年， 即係可能十幾年咯。 都冇啊，幾年啫， 七八年 你做到拳手好叻噶咯喎！人哋嗰啲由細個真係十零歲啊， 兩樣嘢嚟啊！嗱，男仔咧，點解話泰國啲拳手好打咧？人哋賣身噶嘛。8歲屋企冇錢將我賣咗俾拳館，然後焗住打，唔打邊有錢啊？ 係啊，但你又點解要打呢？ 貪玩 打到傷曬都仲 要打。第一貪玩，第二我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我遲早俾人執一鑊噶啦。 所以你就學定防 係啦， 仇家 我呢咁嘅人自己俾人執一鑊噶， 防止俾其他啲人啲啊老婆啊女朋友去打， 會唔會啊？ 其他人的老婆他們不流行打的，喜歡唱的嘛，女人 打就未夠， 你得的就一批的嘛，你幾時見過什麼捉小三啊，那些一個人去捉的一成班三夫六婆一起立架撐的嘛， 因為老公都不會讓 去搞你啦，他們的老公是嗎？ 喂，但是你搞 咪住先，這種情況男人在發生這種情況就通常就不出聲，你們打吧。你記不記得某個航班上面在越南飛回來，有飛去大陸的航班上面，小三和個大婆在那裡鬧大交，跟住在個航班上面大打出手，個男人唯一做法就是翹在那 裡，真 是兩邊都沒得幫，做什麼都死。 哇， 你問十個有九個男人都是當看不到即刻就炸炸爛的士炸去， 因為那些女人打架我覺得很恐怖，她不是真的用 她 可能爪她啊，扯頭髮啊，用指甲 什麼油扯頭髮 一嘢踢了， 就 是拳擊未學過這些東西，未學過這黨這些 簡單來說盡快 KO 咯唯一辦法的，俾他哋成班纏住你都是麻煩的。 咁你覺得去過哪個地方出賽啊？即係最深印象。 我主要是香港，但其他的地方嚟講，我主要是做司儀。反而我不知道為什麼做了拳手就做了司儀， 即是 Vienna 的意思，他做司儀是那些拳賽的司儀， 是 不是帝牌的？不是你帝牌， 我帝牌啊，我怕即刻人強衰加迪路洗眼啊 你做埋囉， 要bikini定係三點式上身， 兔女男 呢啲咁嘅場合，不如少報越好噶啦！我著到咁，我驚人哋話強衰加迪路洗眼啊！即刻放火燒場。 唔係啊 ，Vienna， 你收多一份錢咯！你話你 有一人做三份啊嘛？ 係啦，又做嗰個大牌嗰套女郎，咁收多一份錢。 咪玩啦！我驚我即場就俾人哋掟死咗啦！ 咪再做埋拳手。 係啊，喂，咁同埋我想問一下咧，你同咁多個國家嘅人即係對打過，咁有啲咩感覺咧？會唔會 對打反而少喎？因為澳洲嘅我打過，香港打過，泰國打過。 日本都打過， 有什麼分別呢？你 覺得澳洲沒有大隻那些人，還是你們都是分那些多少 kg 那些？ 永遠都是分那個重量的，是的，如果不是你沒得打的一定其實沒什麼任何的特別啦，反而調翻轉嚟講，太妹係最唔打得添。 唔係太仔最打得 嘅，太仔就最打得。太妹就調翻轉咧，喺呢個國際級嘅比賽、世界賽裏邊，佢哋唔算打得嘅。你睇下攞金牌嗰啲咧，大部分都唔係太妹嚟嘅。 係咩妹咧？ 白俄羅斯啊、澳洲啊、芬蘭啊嗰啲反而有牌。 咁嗰啲白人咁，梗係體能好過即係亞洲人啦，會唔會？ 唔關事㗎，你都係粗嘅啫嘛。只不過因為佢長逢係打親呢啲淘汰式嘅比賽咧，因為枕住係差唔多十日時間㗎。咁你要朝朝早都係過磅，其實好辛苦啊嗰段期間。咁主要就是看你有沒有水土不服啊，看你的狀態怎樣咯，還有有時會協場的嘛。 那你是多少磅數呢？ 那時我打48公斤。 哇，那 Vienna 即是你有一期是說自己原本的正職沒有做，跟著就全職做了拳手喎。 不算是全職做拳手的， 因為你要出去比賽啊那些的嘛，還有長期要操練， 長期操練就一定在香港也有操啦。 但你本身不是文職那些人來的？ 不是，我以前是做過朝九晚五的嘛。 哇，是咯， 我未夜晚去操。咁啊，好彩嗰陣時個鬼佬老細咧，就成日唔喺香港，咁我就成日可以數早啲走出去。 哦，咁有冇贏過啲咩獎啊？嗰啲咁啊？ 呢個真係未， 因為真係好難。 第一我要承認係我年紀問題，我32歲第一次打職業賽。 哦，佢哋唔係計年紀，佢話計重量， 只係計重量，唔計年紀。我32歲第一次打職業賽，仲要面對個世界亞軍，真係想死。 哇，咁犀利！咁但係你 好啲，你好啲咁諗，你哇有機會對世界亞軍。 係咯，我淨係喺度諗緊幾時過啫，幾時打完未？打完未啫？ 打幾耐啊？成場？ 成場total 嘅 fighting 30分鐘， 但好似好耐咁。 成隻。你俾人淨只有十， 係咪其實會唔會話好似嗰啲拳賽咁樣咧？你又收翻啲錢咁噶？喂，你對個勁人咁，你都分多啲錢啦、 啊。講咧，除咗賣飛嘅拳賽之外咧，大部分都冇乜錢收嘅。簡單嚟講咧，喺呢一個嘅加入呢個拳手生涯嘅時候，簡單嚟講起家嘅時候就係贏咗冇錢，輸咗冇面咁簡單。 嚇、啊，贏咗冇錢咩意思啊？ 佢唔係會 因為嗱 獎金， 因為香港咧有一啲係免費拳賽嘅。就例如在北河街咧，每通常一個月都有一次噶啦。咁有啲免費嘅拳賽，觀眾免費入場嘅。咁我啲拳手比賽咧就冇錢收嘅。咁除非你去到一啲職業性比賽，咁就可以真係收錢啦。 咁點解啲拳手要嚟免費做啲 show 俾人睇嘅？ 練習， 你當佢自己自我表演又好咩都好啦。咁始終你玩樣嘢玩到咁上緊，你想試下自己有幾多斤兩啊？ 啱。 咁所以好多好多人都想試下，因為嗰陣時其實我第一次去打職業賽嘅時候，我個諗法就係係咁依踩下個擂台退休啦，我唔知會對佢噶嘛，大佬，直情想死啊嗰、那個感覺。 咁係咪當時你已經知道係對邊一個，定還是去到個擂台 個榜係比賽前一日？ 哦， 個榜還先知嘅。 比賽前一日 sign 咁樣。 比賽前，因為其實我嗰組咁啱嗰年有三個女仔，咁其中一個就係 walk 咗唔使打噶啦初賽，咁啱啱我第一簽抽到最硬嗰、那個。 哇！咁如果係咁，你之後其實有幾傷？我想知道。 之後又唔算好傷，係咁咦？呢度淤忽，嗰度淤忽啫。 但佢哋真係唔會就住哦，冇依啲嘢 喺擂台度就得人咧、你就係死棋嚟噶。 嗯， 絕對係死棋，對敵人。咩个对敌人仁慈就等于对自己残忍，一个就 系 擂台。 但你都复原得好快， 系咯，啲皮肤咁靓， 系咯，会唔会打下咁？ 喂，有冇嗰啲咩美容院啊、化妆品商啊、得闲啊， 搵下啲血液循环 系 嘛？ 会唔会啊？ 都唔，其实嗱，讲真一句咧，咪好多人打伤咧，有好多人咧就即刻喳喳淋搵啲去鱼膏啊嗰啲。其实如果你过咗敷冰嗰个时期咧，最有效咧，你都系捽鸡蛋啦。 嗯。 出雞蛋是有用 的，是啊，反而是老一套出雞蛋。我之前我打瘀了呢，是成個禮拜都退不到，一味出那些那去瘀傷那些膏，跟住後面個醫生說你試下熱敷啦。 最嚴重的有沒有斷過骨啊 Vienna？ 我未試過，暫時 touch wood 講句 話。但現在你都會繼續出賽的、 如果我條腰可以搞定的，我會 之前傷過還是， 因為我其實遺傳性就是我那個盤骨是傾斜的，傾咗向右邊嘅，另外我嗰、那個腰椎又係歪嘅。 哇！你都繼續打拳喎、 啊，好犀利 啊！係比賽喎、 啊、，anyway 你都總有一日要坐輪椅㗎啦，係咪先？ 哇！你咁樣諗都得嘅， 係咯。喂，呢啲咁嘅，遲早都係要坐輪椅㗎啦。 咁香港係 咪喐下先啦？ 香港有幾多 拳？哇！香港大大話話都有百幾兩百個嘅， 淨係女仔 啦。女仔啊，而家女仔多咗好多，如果現役仲打緊嘅都差唔多有廿幾個。 都唔多， 系咪都系系啊？香港度学下学下咁样做嘅啫， 好多都系学下学下，想试下出赛。但系其实喺你初出赛嘅期间咧，已经好多人放弃咗啦。即系第一次真系俾人哋打鱼打到面容扭曲嘅时候咧，好多系放弃咗嘅。 有冇人打得会喊噶？ 啊有，我都打喊过啦， 真系噶， 我都打喊过啦。 系因为情绪嘅问题，净系真系痛到你喊。 其实就被困。咁咧，佢又跟咗個師傅咧，就喺呢一個嗰啲健身室教。你知而家健身室嘅競爭啊，好多會教埋拳噶啦。咁佢咁啊，叫我學咗幾下，咁咧就以為自己好抽得。咁啊，有一次就上咗嚟挑機， 同你即係挑你。 咁啊，開頭我一睇嘅，其實我哋有經驗嘅，一睇落去睇手已經知，喂，留下手啊，留下手啊，點知我已經讓佢八安士啦個拳套。我戴个十六安，佢戴八安，我肯同你打。 系咪十六安会出拳会重啲？ 唔系，其实系个厚啲，咁变咗你食得冇咁硬。 佢食得冇， 系即系俾我打过，冇食得咁伤噶。如果你戴薄拳套咧，你唔戴拳套掟落去好伤噶，受咗好伤噶。所以我让你八安士噶啦，你仲唔留力缝我一嘢好，我就玩。一玩佢已经喊， 好痛喎、啊，真系。 我系咁忙咗碎除啫嘛，咦？做咩拧转面又喊啊？ 咁啊完噶咯喎，咁系嘛？ 咁你想点啊？仲继续打啊？ 即系佢嘅职业生涯就系咁，拜拜。 唔系，其实我觉得嗰次我冇做错嘢，因为佢曾经试过咧，唔知系咪咧，佢啲教练咧就令到佢好开心，以为自己真系好好打。喺个街度咧，有个男人系咁样拍咗个膊头咧，佢拧转面批咗人哋一争，咁佢话自己好打得。 嗯。 咁佢如果唔系对过我咧，佢就唔知道自己系不足。 嗯， 哦，但好 佢應該 時候 自尊心， 好到時候佢對住個 自尊心 對住個真係打得佢咪賴嘢？ 嗯， 我覺得我嗰次做善事嚟嘅，唔收錢同你打做善事， 第時教翻我哋幾招得唔得？ 你要捱得先得嘅， 我真係好攰個，覺得我試過去學嗰啲泰拳嗰啲咧，連普通就咁熱身嗰啲咧都已經。即搞到你個人好攰喎，即跑嚟跑去啊，做好多 sit up 啊， 好似玩個 kickboxing 嗰啲咯。 其實差無兩幾嘢啫嘛。 嗯， 其實你話熱身嗰啲，如果喺泰國正式嘅職業拳手嚟講，熱身 lap 係朝頭早跑六公里。 跑六公里， 最少跑六公里， 死咗啦！ 哇，唔知咁瘦啦啲人， 跟住先至翻去再踢靶啊， 跟住大概通常朝頭早七點零練到大概十點到啦，跟住晏晝到三點又再跑兩三公里，然後又再繼續操，又操多兩三個鐘咯。 嗰啲真係全職嘅咯，完全。 大家香港好多拳館咧都好興嗰啲咩 keep fit 嗰啲咁嘅 plan 嘅喎，俾你可以瘦啊。咁其實打泰拳咪真係可以瘦嘅先，好多可能一啲靚女啊、女仔啊都想知啊。 係啊，我都想。 嗱，之所以係咁，我哋成日走去想去學泰拳。 第一，你要減肥，醫生都同你講啦，節食同做運動啦。 嗯， 呢個第一。第二咧，通常打泰拳咧，因為其實佢嗰個肌肉運用啊。你好多組肌肉運緊嘅，簡單嚟講句咧，你初頭學泰拳嘅時候咧，你直情覺得自己手腳不協調，打完個除又撐一腳，跟住又掃一腳， 完全咧我試過咧，人哋去打落去砰砰聲咧，我打落去唔知冇乜聲定點打落個沙包度，定係食得唔應咧？阿 Kenny 有冇試過？ 我都試過，有時即係撞嗰下咧，應該係咁樣噶嘛，即係唔知撞翻我轉頭， 係咯，都唔夠力定點打啲。踢啲腳 配合得唔 嗱，我簡單咁講啦，各位聽眾，真人上拳館，你記住幾個字，只要信，不要試，唔好走去學人挑機，通常就死得好慘。第二，嗰啲沙包，唔該你做熱身之前唔好掂，你以為因為好多人打沙包咬柴嘅。佢哋见到个沙包，你个死佬啊！咁样捶落去， 千祈唔好谂呢啲嘢，即系 你只手腕根本从来都冇受过咁嘅对撞力，唔信嘅你翻去打下个枕头，翻去打个沙包，你就明白嗰种撞力，你打唔入个沙包，的力就褪翻落你自己手度， 系， 结果好多人就咬柴。 哎呀，同我听人讲咧，打拳嗰啲人啊，例如好似你咁样咧，行喺条街度，边一条街兜撞你嘅话咧，佢自己撞紧自己嘅啫，因为系咪身体上面咧嗰啲肌肉已经系俾 好实咁样啦？ 我有朋友真系咁噶，即系谂住撞佢，哎呢条女我唔想，我中意撞你，点知系撞翻自己，自己 好劲。 其实唔可以话打泰拳嚟同被铁骨，我哋只不过系适当时候揸紧个肌肉去到防撞、防打、抗打。 哇！好犀利！喂，我哋夜晚出街都要企喺佢隔， 系真系企喺佢隔篱。 你望住我冇用啊！我走得最快一个，你知唔知啊？ 就系因为佢太灵活啊嘛，系嘛？ 系喎， 因为点解咧？我只系同大部分嘅女士讲，不论你几打得，你唔好尝试，你以为喺街嗰度抽得系一个男人，抽赢佢唔代表你走得甩。好简单，如果一个女拳后同我打咗十分钟，我唔死嘅。佢打落个男人，即系佢都唔死啦。简单嚟讲，你想打死佢系冇乜机会， 所以就系走为上将， 不如你走人啦。系俾你一个时间，你攞咗嗰一刻一个钟数，揼佢两嘢，打个细佬。哎呀，咁样咧，三秒 撇位术，智慧术， 就系攞个三十秒去撇啫嘛。 就系攞十，就系打细佬，跟住就要走 啦。系啊，你一定要把握嗰个时间先。佢好简单，一个男人150磅砸落你度，你点玩啊？砸都砸死你啊！所以唔好搏。走， 有冇试过喺街度 打个鬼佬？ 哦，即系佢吓 佢想非礼你嗰啲啊？ 唔系，佢讲错嘢啫。 哦，咁你揼咗佢，然后即刻走啊？定点啊？ 梗系一个膝搞掂佢，走人啦！ 即系用佢膝头踢佢细佬。 男人边度啊？踢边度？ 男人最痛， 男人最痛 系细佬。 因为女人开膝打男人咧，就好容易中男人最痛嘅。 你用边个部分打 啊？膝头哥。 哦，即系膝头哥。 系女人打男人开膝系非常之容易，因为佢哋高。 嗯， 即系你只， 但系因为矮啦，咁点算啊？ 矮啊，梗系一针批落佢个头度啊！兜，仲要追住佢个鼻，佢个牙嚟睇。 哇呀！ 好惊啊！咁会唔会用高踭鞋咁样踢咧会好咧？ 嘥时间 系咩？ 有高踭鞋我除埋佢嚟打添嘛？有高踭鞋冇平衡噶嘛？ 我谂住要呢个去， 梗唔系啦！高踭鞋你自己攞唔到个平衡。 哇！点解我哋今日第一晚已经咁多嘢讲嘅？ 劲啊！我哋真系唔够讲，真系唔够讲，完全 系啊！ 但系今集咧，其实真系大家起码都知道我哋呢几个女人其实系 好多嘢讲啦， 好多嘢教我哋。今日先至知啊，因为我哋都系第一日见啦。哇！原來 Vienna 是咁英勇嘅，原來係嗰啲咧，其實應該唔係嘅。我覺得温柔是 Vienna 都係温柔嘅。 你就算要打得都唔好話俾人聽噶，個拳頭沙包咁大，話你冇份打噶。 好， 明白明白，但我哋今日真係因為時間要到噶啦，咁我哋下次再傾啦，因為太多嘢講。 下個禮拜再見啦，逢星期三晚11點，女人真風騷， 拜拜， 拜拜。